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在西北气流的控制下，天气以晴为主，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，空气比较清新，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真金站在姚叔的灵位前，刘秉忠站在一侧，真金点着香高高举起，说道：师父，你走了，你走得坦坦荡荡，你终于如愿以偿。师父在天之灵，安息吧。说罢，深深的三鞠躬。玉溪铁木儿来拜见真金。真金说：王柱等一干人犯，由你审问，同时拿问阿赫玛的同党，并查清阿赫玛的问题。玉溪铁木儿说：太子是说两案一并查办。真金点了点头。玉溪铁木儿又问张毅怎么办，真金说一并查。刑部大堂内，案堂后居中坐着玉溪铁木儿，左右坐着两个陪审官员三哥和伯罗。王柱带着家跪在堂中。玉溪铁木儿拍了一下金堂木说：反贼王柱，把犯罪行径如实招来。王柱扬起脸问：大人，这还用招吗？奸贼阿赫玛是我一锤打死，当场被捉住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大人，快快砍了我的头，了结此案。玉溪铁木儿又问：王柱，你平日里与阿赫玛大人素无来往，无怨无仇，为何加害于他？王柱答道：哼，大人，此言差矣。阿赫玛杀了我舅舅崔斌一家老小。玉溪铁木儿说：江淮行省右丞崔斌是你舅舅？王柱说：对，是我亲舅舅，却被那阿赫玛趁勾考粮钱之机给残害了。玉溪铁木儿对笔录官说：好好录他的口供。三哥问道：你就是为了这个杀了阿赫玛？王柱说：那我还为别的什么吗？我舅父母如我父母， 我自小没了爹娘，是我舅父舅母把我养大，他们一家惨死在阿赫玛刀下，我能不恨他吗？于是我联络了一帮义兄义弟，设计杀了阿赫玛这个奸贼。三哥逼问道，这是惊天大罪，你一个小小的千夫长做得如此周密，难道背后没有人指使吗？王柱答，大人，那你说谁指使我了？嗯，我杀阿赫玛千刀万剐我认了，阿赫玛杀我就全家十余口，他也该杀。阿赫玛残害忠良，贪赃枉法，我为朝廷除了一害，我也是有功之臣。玉溪铁木儿说，让罪犯画押。笔录官把状子拿到王柱跟前，让他画了押。东宫内，玉溪铁木儿拜见真金说，这个案子就是这么简单，阿赫玛趁勾考钱粮之机，罗织罪名，杀了王柱的亲舅舅崔斌一家，王柱气愤难平，为给舅舅一家报仇，设计杀了阿赫玛。真金说道，那么说来他是情有可原了。玉溪铁木儿摇头道，太子，阿赫玛就是该杀，也有国法承办，不能谁想杀就杀。而且他竟冒充太子，又假传太子旨，这就是十恶不赦之罪，王柱不杀交代不了啊。真金说，把阿赫玛的案子借机查下去。玉溪铁木儿说，江淮行省崔斌等两位大员被杀一案进一步查实，如果证据确凿可以定案，这个好办，难的是张毅大人怎么办？真金说，先关起来再说。这时董文炳进来说道，太子接旨。真金、玉溪铁木儿二人跪下领旨。董文炳打开圣旨念道，王柱一案查办缓慢，责罚真金、玉溪铁木儿。张毅身为枢密副使，有守卫大都责任，竟敢串通反贼，罪不可赦，三日之内斩首示众，速办此案，肃清大都，不得有误。二人领旨。真金说道，董大人，张毅大人冤枉啊。董文炳说，太子，此事对皇上震动太大，阿赫玛无论有何罪恶，以国法拿办才是理儿，竟然暴徒聚众杀了一个丞相，又杀了两个左右丞，不严厉惩治，大都之威严如何树啊？朝廷之法度又如何树啊？真金面色凝重地说，只限三日，否则我想再去上都，当面细陈案情，救张毅一命，不料富憨。唉。董文炳祈求真金说道，太子，我知道您的苦衷，在上都您让皇上气得差点吐血，您来大都后皇上病倒好几天，这吐的痰中都带血，臣求太子再不要触怒皇上了，这起案子对他的打击太大。王柱坐在牢房之内，桌子上摆着酒菜，两个狱卒坐在跟前陪王柱饮酒。一个狱卒说，王兄弟，我敬你一杯，明日你就要走了，祝你一路走好。王柱接过一饮而尽，放下碗说， 感谢二位大哥这些日子里关照我。你们看我这大牢坐的啊，天天酒席，我都吃胖了。哎呀，我这还想多住几天呢。菜市口刑场之上，两个狱卒着便装，东张西望，看着行刑台。王柱失手就弃在那儿。有三个年轻人赶着马车停在行刑台前，有不少围观的人。三个青年用毡子裹了王柱的尸首，抬进马车中，赶着马车就走。有一些人跟着，交头接耳的。大都郊外的一处荒地之上，贺仁杰与两个随从等候在此，旁边放着一口棺材。拉王柱尸首的马车赶过来，贺仁杰迎了过来，几个侍卫把王柱的尸首从马车上抬下来，打开席子平放在地。贺仁杰蹲下来，用清水洗着王柱的脸，然后擦干，又给王柱换了新的外套。几个人把王柱抬进棺材，合上盖儿。贺仁杰俯尸，无声地抽泣。贺仁杰将王柱下葬已毕，回到东宫。甄进说，没有人认识王柱的儿子朝伦吧？没有。从今往后，他可就是你的家人了。是，太子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。这时玉溪铁木耳进来对太子说，张毅和王柱都伏法了，您可以给皇上奏报了。太子说，好，接着查阿赫玛。你问过他们的张总管了吗？阿赫玛的恶行，这个人会掌握一大半，只要撬开他的口，阿赫玛的狐狸皮就能扒下来，越快越好，恐怕夜长梦多。玉溪铁木耳答道，太子放心，明日我就审问他。真金说，我着急是为了怜惜县和安童这一帮受阿赫玛诬陷的大臣，把阿赫玛恶行揭露出来，这些人也就自然解脱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上都皇宫内，忽必烈斜倚在床上，跟前坐着茶婢，一个侍女正用小勺给忽必烈喂着药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报，大都来了讣告，姚先生去世了。忽必烈茫然四顾，口中喃喃地说，姚叔也死了。姚叔，我叫你先生几十年，如今你也弃我而去。姚先生，你一生胸怀大志，一意孤行，走的时候也与众不同，与众不同啊。传旨，我要回大都。东宫内，真金问玉溪铁木耳说，傅汗马上回大都了，阿赫玛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玉溪铁木耳答道，太子不用再查了，这已经够了。诬告怜惜县是的指使他在辽东的党羽干的，江淮行省两位大员被杀也是冤枉，还有诬陷安童赵良弼，更甚的是向博彦元帅索要南宋皇宫珍宝，博彦元帅说没有，他耿耿于怀，几次给皇上进谗言诬陷博彦元帅， 还有一件小事，缅国给皇上进献了两颗价值连城的宝石，叫祖母绿，也叫猫眼，结果让阿赫玛中途截流，据为己有。真金说，真是罪恶累累。傅汗回来后，你把整个查实阿赫玛的情况整理成卷，详细奏报。忽必烈回到大都，设朝。他坐在御座之上，左侧坐着真金，阶下左右排列着刘秉忠、玉溪铁木尔、董文炳、桑哥、伯罗等人。忽必烈说，大都变乱令我十分震惊，太子真金管束宿卫军不严，竟出了王柱，大逆不道之贼。真金具有不可推卸的失察之责，责罚真金削夺十亿三千户，刘秉忠以首辅留守大都，大都出了乱子，负有责任，罚俸禄二年。真金、刘秉忠二人跪下说道，谢皇上。忽必烈又说，现在凶手伏法，叛党已清，需要朝廷安定下来，今后各位文武要恪尽职守，勤勉做事，再不可发生此类案件了。玉溪铁木尔说，皇上，臣有事上奏。在查乱党之时，牵出了丞相阿赫玛的很多罪行，阿赫玛有确凿证据的恶行有，先指使党羽左丞郝真、右丞张惠、儿子呼心、辽东行省几个爪牙，诬陷朝中大员连溪县赵良弼、张文谦收贿，诬陷安童任海都丞相，让其儿子呼心趁沟考钱粮之际，罗织罪名擅杀江淮行省左丞崔斌等两位大员，而且竟敢向博彦元帅索要南宋皇宫珍宝，博彦元帅说没有，他不信，便耿耿于怀，借机诬陷。他还私吞了缅国国王进献皇上的两颗价值连城的宝石。忽必烈闻听大怒道，够了够了。说罢闭上眼睛仰在椅背上默然良久。忽必烈退朝出来，独自一个人佝偻着腰慢慢地走着，不时摇晃着脑袋。回到宫中，查弼说，阿赫玛走到今天令人心寒呐，这权力和金钱真是魔鬼呀。阿赫玛自小聪明乖巧，惹人喜爱，这怎么就变得如此没有人性了呢？忽必烈说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想不明白呀。我把一个臣子该有的权力、金钱、尊严都给他了，他还不满足，连进贡给我的贡品他都敢贪。次日早朝，忽必烈说，阿赫玛擅权乱政，诬陷大臣，贪赃枉法，残害无辜，我有不查不明之责，我到太庙向列祖列宗谢罪。众臣闻听，齐刷刷地跪下齐呼，皇上圣明，皇上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。忽必烈命各位平身，众臣站起来，又各就各位。忽必烈说，安童连溪县无罪，安童受右丞相，连溪县受枢密副使，受 和李霍孙为中书左丞相，受三哥为中书右丞，总管钱粮财富，受张文谦为枢密副使，受宿卫亲军侍卫长贺仁杰为兵部侍郎，着御史台刑部，抄没阿赫玛家产，儿孙任官职的一律削夺，肃清他的党羽。回到东宫，贺仁杰进来给太子施礼，太子说：兵部侍郎大人请起。贺仁杰仰视着真金，茫然地说：太子取笑小的。真金说：今天早朝上父皇下的旨假不了，磕头谢恩吧您。嗯，贺仁杰重新跪下说道：谢太子隆恩，谢皇上隆恩。打从明日起就到兵部当职了。太子，那儿我可不去，我就在东宫，我这个侍郎不当了，我还是当我的侍卫长吧。哎，这是规矩，不去不行。侍卫长是跑腿的，侍郎可是当了官的。府中有人伺候你不说，前呼后拥的，好威风的。那我也不愿意去。嗨，你真是个辛苦命。那这么着，你先去当几天差，也算报个到，然后我再想办法把你给要回来。大都郊外，忽必烈与真金并肩走着，贺仁杰与十几名侍卫跟在后面。忽必烈说：真金，你把贺仁杰又要回到身边了。嗯，是啊，傅寒，他不愿意去兵部。忽必烈眺望着远处讥讽道：哼，你们俩待在一块儿做事更方便是吧？真金岔开话题说：哎，傅寒，您不是说要给贺仁杰指婚吗？忽必烈猛然醒悟道说：哎呀，我又给忘了，你两个小妹妹都到了婚嫁年龄了，把那人许给高丽的国王，他派使臣求了几次婚了，把那萨人就嫁给贺仁杰吧，这样你们瞒着我做事的时候，哼，就更机密了。真金召贺仁杰过来说：快给大汗跪下谢恩，他要招你为驸马了。贺仁杰跪下谢恩，忽必烈说：起来吧，我的女儿可不是随便嫁的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明日就到兵部当职，没我的亲命不得离开。真金、贺仁杰二人相互瞅瞅，没敢吱声。忽必烈又说：真金，你要做好准备，我要亲征辽东，彻底消除乃燕这个祸患，然后准备征日本国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对了，我要出发，用我自己的